小节呢，继续带你听听看南拳妈妈收录在二号餐专辑当中这一首歌呢，叫做 What Can I Do。 每日的海会很空白，每瓶红茶夏天不要来，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，没有风也要摆，想要飞快跟我来。 What can I do? 我的爱碰到你回不去来。 What can I do? 你的人想泡面无所不在。 What can I do? 装可爱还是要说个明白。 歌词有一点点无厘头的感觉，不过呢被 Lara 演绎的非常的有意思。接着来听听看蔡依林。这个时期的蔡依林呢，其实还在走甜心甜姐的路线，自然的曲风和唱腔呢听起来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。这首歌呢叫做 Don't Stop。 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大口呼吸，让眼角透透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被抛到太空旅行的轨迹。Always true是的非，偶尔和你作对。 花香气就慢慢的啊哈，一瞬间突然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啊哈。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，忍不住偷偷换啊哈，等不到一个电话，等了一天不说话，只要问事情怎么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这个小节呢，首先带你来听到非常温馨阳光的这首歌曲，来自周杰伦，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当中。这首歌曲呢叫做阳光宅男。 要是乖要带皮夹夹，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几斤度，白变穿西装裤，他不在乎，我却想哭，有点无助，他的样子伤感处处的困住，他的肉竟然会自带水壶，写情诗用江湖做记录，一不注意就传输，我不想输，就算心 让我们。